放弃下来的机会，最后的那一天，最后的那一天，心碎来不及遮掩，写坏的完结篇。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是贷款服务的引领者， 他

说周星驰是电影界的传奇，那张卫健就是电视界的神话了。1984年参加了 TVB 新秀夺金奖而入行，90年代开始受 TVB 力捧，91年呢终于担正了老友鬼鬼做主角，更是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真真假假》，当中的歌词《真真假假》只要相信他让人印象深刻，而他呢也主要为自己所演的电视剧演唱主题曲，大受欢迎。你爱我像谁是电视剧《小宝与康熙》香港版的主题曲，曾经入选了 TVB 劲歌金曲2011年第一季的季选，歌词找来了林夕填词，内容呢也是讲述了自己因为爱而努力的迎合对方，单方面的不断付出。我一度很喜欢林夕的编词，因为他写的每一首歌词，特别是关于爱情的，每一首都是入心入肺，会在平淡无奇的字眼当中戳人泪腺。接下来听到来自张卫健，你爱我像谁？ 我什么都没有，只是有一点草。如果你感到寂寞，我带给你热闹，为你绕一绕，没有什么大不了，却可以让你微笑。其实我很怕

情是永远，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宁愿用这一生等你发现，我一直在你身旁，从未走远。相信我们前世有缘，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宁愿用这一生等你发现，我一直在你身边。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可以。

两天高晓松携手杨宗纬的新歌《穿越山丘》是刷爆了各大平台哈。这首歌是致李宗盛先生的，而他的沙画 MV 也是同步上线了。看完这个 MV 之后，还真的有一点莫名的感动。歌曲在上线之后，高晓松也表示过，攒了3年的歌不怕岁月侵蚀，攒了30年的情愫也不怕日月如梭。说心里话，唱心中的歌是多么美好。可见这首歌对于高晓松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而此次杨宗纬自荐演唱《穿越山丘》，与高晓松共同致敬李宗盛先生，同样也有别样的寓意。因为李宗盛也表达呢，自己最重要的两张个人专辑《原色》和《初爱》，这个大家应该都非常的熟知了，都是由李宗盛制作的。所以大哥对于自己来说呢，是老师也是朋友。杨宗纬也说，《穿越山丘》就好像是亲手制作的一份礼物，献给自己最重要的人。 山丘遇见19岁的我，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为何婚礼上那么多人，没有一个当年的朋友，我说我曾经挽留，他们纷纷去人海漂流，那个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我问她幸福与否，她哭着点了点头，后来遇见过那么多人，想对你说却张不开口，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回到20岁狂奔的路口，做个形单影只的歌手，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逆着背影婆娑的人流，向着那座荒芜的山丘挥挥衣袖，越过山丘遇见60岁的我，拄着一根白手杖，在听鸟儿歌唱，我问他幸福与否，他笑着摆了摆手，在他身边围绕着一群当年流放归来的朋友，他说你不必挽留，爱是一个人的等候，等到房顶开出了花，这里就是天下，总有人幸福白头，总有人哭着分手，无论相遇还是不相遇，都是献给岁月的序曲，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去那60岁停下的渡口，等着被一条小船接走，就让我随你去，开满鲜花的山丘挥挥衣袖，越过山丘遇见19岁的我，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为何婚礼上那么多人，没有一个当年的朋友。 走廊灯关上，书包放，走到房间窗外望，我想刚买的书，一本名叫半岛铁盒，放在床边堆好多地页，铁盒的钥匙我找不到， 放在糖果旁，不是我更想唯一的铁盒，

速度，高度 ，Apple's grown like weed， 引领， 带你扬帆起航。 经典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追求。经典九六九，精英之选。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每一个看似轻易的财富传奇的背后，肯定都有过挣扎的时刻，即便是现在的地产行业。九六九老板说，跟我一起听他们的创业故事。我是周周，今天跟我一起走进富力地产。7月19号，原本属于万达和融创的双方合作变成了三国演义的局势。新杀入的富力地产呢，以199.06亿元豪气的收购了万达旗下的77家城市酒店的全部股权。在签约的仪式上，富力的创始人张力一直都没有出现过，但是每一年的房地产的富豪榜上，他都是绕不开的人物。2016年胡润房地产的富豪榜上，张力张亮父子以110亿排在了第42位，但是他几乎都不出现在公众的视野当中。张力1953年出生在广州的一个平民的家庭里，20岁的时候开始当工人，因为勤奋肯干，后来到了乡镇局当上了副科长。因为乡镇局要筹建梅花村酒店，而他呢也被选为了总经理。80年代初从体制内撤来下海经商的人就好像是过江之鲫，而张力捧着体制内的铁饭碗，看着也很是心动。他一方面觉得自己不适合做官，另一方面心中又想干一番大事业。经商的热情让他跳了出来。后来创业之后呢，他骑着自行车四处跑，做起了搞装修的小包工头，接了几万块钱的工程就开心得不得了，把所有的合同文件都装在公文包里。有的时候晚上应酬几斤酒下肚，谈好了生意回家写合同。那个时候呢没有电脑，合同基本上都是手写，写错一个字就要重头再来，重复写了几次可能就到天亮了。所以那个时候的他就骑着摩托去买材料收款项。那个时候年富力强，他可能一天只睡到了4-5个小时。本来装修做得挺好的，他却不甘于只做这些，想搞一点实在的东西。于是在1989年前后，张力拿出了借和存的10几万元办了一个瓦片厂。谁又能想到因为技术不过关，产品没人要，全赔了进去。刚好赶上了过年，穷困潦倒，被工人和合作伙伴追债。当时的他已经没有钱了，而老母亲也把自己的养老钱和全部的积蓄都拿出来救济他。那个时候可以说张力跌入了人生的谷底，灰心丧气，忍受着旁人奚落的眼光。其实没有一个人的成功是一蹴而就的。就在张力觉得自己或许真的不是做生意的料的时候，打算回去打工还债，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听说了一个香港的老板要在花县投资建牛肉干厂。经过多番的沟通呢，他终于肯背水一战接到这个工程。建厂房装设备，这是一个一共花了300-400万的大工程。而就在那一段时间里，为了省钱，他风餐露宿，日子过得非常苦。张力也回忆说，当时他心里想的除了钱之外，还要挣的是一口气，所谓天无绝人之路。而他也最终靠着这样一单工程咸鱼翻身了。1993年，广州的楼市开始急速的升温，包工头张力敏锐地察觉到了这是一个大变革、大机遇。他请来了香港的李思廉合作组建了广州天力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一共投资了2000万，双方各占了50%的股权，而这也是后来富力地产的前身。一位曾经在富力核心部门任高级主管的人是这样评价张力，说他是一个敢于冒险的人。1994年，富力地产正式成立，全面进入到了房地产领域。2002年，富力北上进京，就以32亿的天价拿下了后来的富力城，几乎引发了京城楼市的一场风暴之举。从1993年的2000万到2016年，富力地产的营业额达到了537.3亿元，富力地产在国内上市的房企的百强当中排名第8。如今已经是地产大亨的张力，曾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给年轻的创业者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他认为成功的生意人必须是全能冠军，知识面要广，记性要好，反应要快，还要有创造性的思维，脾气和性格也都要好，遇事要冷静，不能冲动，同时也要做有价值的事情。我想张力的故事也再一次证明了那些财富传奇的背后存在的共同条件，不外乎是勤奋、好学、勇于拼搏和永不放弃。

笑容。 Thank you.

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全国各地都发布了高温预警，一出门就有要被晒化了的感觉了。在这种高温天气下，行车安全也是不可忽视的。炎热的天气，很多车主一上车就迫不及待打开空调，可是绝大多数人在这种封闭环境下待几个小时，就会有头晕倦怠的感觉，记忆力也会减退。因为发动机怠速运转时，汽油燃烧不完全，会产生一氧化碳，同时车内人员呼出大量的二氧化碳，使车内的氧气急剧减少，所以应该适当调节空调的工作状态，或者每隔一段时间打开车窗透透气。随着气温及路面的温度逐步升高，高速或者长途行驶，胎压很容易上升，引发爆胎。为了安全，需要调低轮胎的胎压。如果遇到爆胎现象，驾驶员切勿猛踩刹车，应尽量令车沿直线行驶，不断减速，慢慢靠近边道，最后平稳地将车停住。每年夏天都会发生几起汽车的自燃事故，特别是一些使用年限在4-5年以上的老旧车辆，会有发生自燃的隐患。车主应该注意进行定期检测，看看有无出现老化的油管、电线等，有没有电线裸露或者是油路的泄漏。 在行驶时，车主应该留意车辆发生自燃的征兆，如异味、异响，或者是车用电器功能失灵等。如果车辆发生自燃，应马上将车在人少的地方靠边停下，熄火，取出灭火器，寻找起火点，给油箱和燃烧的部分降温灭火，避免爆炸。经典九六九车五飞扬，我是亚威。炎炎夏日，开车也要万分注意。 情怕你多